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 我一定 找出属于自己的天地， 我一定会成 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 我一定不管明天晴天或下雨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《亲吻》，蔡安乔演唱的《坏苹果》，草蜢带出的《爆灯》。 踏上露台，静听着潮落，共进绿茶，甜蜜对望，随着浪，随落花滚，星与星亲吻，身稍贴近对方。夜半电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，演唱做介绍人，奉上热情探过，拥有浪漫色彩，不羁的恋爱，总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。这感性的派对，共托着头望向露台，同期望拥抱万个梦言，愉快历程更多，拥有浪漫星河，欢欣牵手过，分享爱，投入爱，奉上真我。这感性的派对， 烛光里 朋友，哪有时间陪你啰嗦，自己回家看看镜子再来约我，谁叫你曾经骗过我。早知道你有女朋友，我也不用天天把泪流，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装作不懂，不要装作可怜的小狗。你是个坏苹果，好女生的损友，装傻不害羞让我摇头，别叫个坏苹果，过期的男朋友只能痛痛。

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

幻觉，只能仰望星空，闪烁流星，许一个梦。我以为爱会让我想，原来爱让我哭得更惨。我是不懂这伤心 去时光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。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腔心碎，喝心碎的冰咖啡，飘着雨的街，享受爱情轻微的分水，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。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。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腔心碎，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腔心碎。 Ooh.

催眠，我好不了，神情失调，时间一分一秒过，一点一滴侵蚀我，我很糟糕，无可救药，时间一分一秒过，还没把你删除掉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在你说爱我

想只是彻底放松三分钟。 是太可笑的放弃，直到被寂寞一摔才领悟到爱。原来可以面对我的害怕，没必要。当我往后退，什么都没说，走得很心碎。 And now I'm coming home to you baby， 爱过我回头再见你，爱过我才推动我自己，没有人。 下一站回味，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。我们来欣赏井冈山的《远在风中》，林志炫的《一个人走》。 是谁在风里行？ 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 心一发就难回头，一